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8月8星期一的骚动音乐， 耶、yeah, 欢迎来到秋天啊， 秋天星期一提提你，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哇，波哥你今日换晒季咁喎。 我又最开心呢啲季节啦。 係咪有披披搭搭係咪 係呀，即係起码可以遮啲肥肉啦。同埋下季真係冇乜点买衫啦。昨晚瞓觉嘅时候已经成个窗吹开咗缝缝声咁样。咁我知道最喜爱季节到啦。 咁、啊、 都有预告，即係未来几日嘅天气都开始冻呀，而家都20度啦。咁大家出入就留意。 注意保暖啦，开始要饮下暖水啦， 同埋开始 养生啦。 个人应该开始会唔想离开屋企啦， 直头唔想离开个被铺啊，直头系 真系好衰嘅，又好犯贱嘅。夏天好热就唔想出街啦，去到秋冬开始冻嘅时候，个身体嘅正常嘅生理反应又会令到你个人唔好想喐啦。 唔系，其实我觉得源自于一样嘢嘅，人总会有好多藉口俾自己系唔想工作。呢个 人嘅天性系咩？惰性啊， 系啊，惰性好强噶嘛。但系亦都呢个，我觉得咧有时候得意嘅，即系虽然即系。講啊，講笑咁講話，好多嘢成日都唔想喐，唔想做啦。但係呢個世界總會有一啲原因推動到咧，你去要俾心機去做嘢嘅。例如啊， 要咩？ 例如我隻貓， 哦，居然係一個咁大嘅動力， 好肉赤啊！因為琴日 係 我琴日帶咗隻貓去睇醫生，一落樓又四位數。乜都冇，其實冇做啲乜，唔係即係都有嘅，亦都有幫助，但係即係一落樓嗰下，即係你發現哇，我睇十次醫生等於佢睇一次醫生咁，嗰下就會覺得哇，好肉赤啊！ 十次哦，係啊，係 係啊，因為咧話説咁嘅，我有時覺得養寵物咧都會有某程度上體驗到做人父母嘅一個感覺，就係、是、有時咧。人咧對自己嘅身體狀況咧，未必會話好小心啦，即係自己就算個身體開始變差啦，開始就嚟近磅會病啦， 死都唔睇醫生， 你都唔睇醫生啊，或者你都唔會留意佢，唔會覺得係啲乜嘢嘅。但係屋企隻寵物咧唔同嘅，佢有少少醫鬱咧，係會即刻感受到嘅、例如我隻貓早兩日開始就開始嗰個能量值。低咗，即係你會發現佢冇平時咁活躍啦，食少咗嘢，飲少咗水啦。咁最初期，即係我太太就話：，哎，佢係咪唔舒服啊？咁我就即係最初我都係嗰啲老豆心態咧，哎，冇事嘅，即係又唔好似成個怪獸家長咁樣，少少事就話要去睇醫生啦，咁樣咁即係觀察多一日先啦，咁樣。咁然後發現原來過咗兩日嗰個狀態都係冇改善過。 就担心， 系啦，就担心，但系因为即系人同动物唔同啊嘛，人识话俾你听佢点样唔舒服啊，宠物唔识啊嘛， 甚至乎有时人都未必识讲得好清楚自己咩唔舒服， 系啦， 但佢都可以话俾你听边个位啊， 系啦，即系个小朋友佢唔舒服，佢都识同你讲我个头痛、脚痛定系肚痛啊，咁。动物唔识讲噶嘛，咁但系又好神奇地一样嘢就系真系会感应到一样嘢，你会我唔知点解咧，喺呢两日嘅观察底下，我就好直觉话俾我听，佢应该系便秘，即系我只猫应该系便秘，因为佢啲。 佢啲生活習慣。你會知道哦，佢逢幾多點鐘會去廁所啊？佢會平時幾多點要食幾多嘢啊？咁樣啦，佢嗰啲生活習慣突然改變嘅時候，你就會啊，佢係咪便秘咧？咁樣咁啊，即刻李林林琴日帶佢去睇醫生，睇醫生跟住然後就真係俾我估中咗。佢話係喎，哇！你隻貓應該都有成兩三日去唔到廁所啦，即係要照 X-ray 啦，跟住又睇下佢有冇食咗啲乜嘢異物落肚咁樣，咁最後 touch wood 都冇嘅 ，OK 嘅，咁純粹係因為佢脫水啊，即係佢唔夠水分，因為可能佢都有醫生有講就係話啲天氣轉嘅時候，屋企嘅動物咧都會開始因為環境嘅改變，有時候會生活習慣上會有啲唔同嘅，咁有啲可能。佢會飲少咗水，食少咗嘢咁樣，各方面嘅情況都會有。咁啊，而我咁啱我隻貓就係、是有少少脫水，飲少咗水，咁、 哦、 啊令到佢去唔到洗手間啦。咁啊，跟住然後積落嚟兩日，佢話：哎，好彩你都算快手帶佢嚟，咁啊即刻開咗啲藥，咁啊好叻仔啊！一開完藥，琴晚帶佢睇醫生，今朝一起身已經有驚喜啦，係好叻仔咁樣去咗廁所。 我知你話，哇！今日瞓醒有驚喜， 係啦，好開心啦咁樣。咁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幾有趣嘅，即係我會覺得啊，原來。是咁样㗎喎，个感觉就係做好一个做父母咁样，哇，你会关顾佢一切咁样。 因为我身边都有唔少养宠物嘅朋友啦，养猫嘅都好多啦。咁佢哋都有好多几有趣嘅生活习惯，有时听佢哋讲嘅。例如呢，有一个朋友佢就係、是、又係好关注屋企啲猫嘅去洗手间时间。 是 所以佢係有一本簿挂咗喺嗰个猫砂盆隔篱囉。咁佢每一次去完之后，即基本上佢每次埋猫砂盆究竟係去大定去细佢都会做緊啲乜嘢，佢或者佢屋企人都会埋去望望。咁、 啊、 然后去咗大，咁佢就会 mark 低今日日子几多点。咁起码可以 keep track 住就係、是、啲猫唔係咪可以一日起码有一次呢、 嗯、 即嗰你自己去厕所你都唔会啦，或者你几日冇得去你唔会，你冇所谓啦，是但啦。 食返多啲菜囉咁样，即都会㗎。 但隻猫只要有一日迟咗少少去你已经紧张㗎啦，哇就嚟过十二点。今日廿四个钟咯，就嚟都未去到咁。 系啊， 系啦，咁即已经有呢种嘅习惯，有呢啲，佢真系好关注嗰种。另外有一个朋友都系啱啱 VN 发生，就本身成班朋友都去睇戏，咁、嗯、去夜晚嚟啦当。咁跟住喺临开戏之前，你当接近一个钟之前咧，其中一个朋友就喺 group send 个 message 出嚟就话。我有機會嚟唔到，你哋去咗先，張飛。如果我遲到或者咩，你擺喺門口啦。咁、咁後屘問翻咩事咧？就係佢總之臨出門口之前，又係關屋企只貓事啊。 O K， 佢廚房咁 suppose 啲貓正常唔會俾佢入嘅，咁但係有陣時 O K 啦，咁有入出翻去裏面冇煲水冇成 O K。咁、跟住就係嗰只貓咧鼠咗入去個廚房門附近。咁我朋友就諗住離開廚房啦，咁你正常就會叫只貓。 出嚟啦 咁樣，咁佢嗰下就即係就細細力咁樣咧，用只腳仔即係篤一篤佢，推一推佢咁。咁然後當佢推一推只貓出咗去啦，一出咗去個廚房門之後，就聽嗰只貓有嗰啲好似哮喘聲， 哦、 即係佢一吸氣你會聽 嗰啲聲，扯蝦咁樣。 扯蝦咁，佢就嚇親啦。咩、事咧咁？仲要佢 keep 住只貓就。即係差唔多呢種聲嚟嘅喎，即係佢扮翻俾我哋啦，俾我哋聽啦。 你扮得似嘅，因為係咁上下嘅。 因為佢都係喺 Watchman 時扮翻啦，後屘。咁就話只貓突然之間，咁你知一定係有事唔正常，咁、所以佢就好緊張，然後就觀察只貓，所以就 send message 話可能嚟唔到啦。咁、後屘隔咗一陣間，就佢又唔知咩又咳又剩。開始正常翻呼吸啦，然後飲得翻水啊，即係可以正常喵叫啦，識得嗲翻主人啦，即係回復翻正常狀態，冇咗嗰種奇怪呼吸聲，佢先至放心出門口過嚟睇戲咁。咁後屘佢自己懷疑就係佢可能推隻貓嗰一下，佢啱啱唔知可能口裏邊擔住啲塵或者嗰啲嘢咧， 吸咗落去， 跌咗落氣管啦， 啲毛咁樣啦， 啲毛跌咗落氣管。咁我哋有陣時人類跌咗落氣管都會啦， 會。 咁但係始終動物同我哋，如果出現同一個情況，你唔會知道佢識唔識得點樣處理， 係㗎。 佢伸佢手入去，唔知點樣整嗰啲啦。咁你就又係會發現，當如果你養嘅寵物突然之間有啲咩異樣嘅時候，佢係可以將所有 嘅嘢放晒喺一边， 系 先处理咗佢先。 我完全明白啊，因为琴日咧，即系可能当打个譬如自己唔舒服啦，咁我去如果我自己要去睇医生咧，即系我都会有嗰种拖延症嘅，都唔系好严重啫，唔去住啦，或者可能听日要翻工啊，即系总会有一啲藉口你会唔去嘅。咁但系琴日咧，我带只猫去睇医生，已经系讲紧我日头打去，朝头早打俾个医生，医生都已经话要夜晚成十点几十一点先有得睇嘅，因为佢通宵。咁我话佢问我好夜噶啦，你睇唔睇啊？咁样我睇，点解唔睇啊？咁样即系跟过到去，可能搞完一粒大轮都十二点几，翻到屋企都已经成点几两点咁滞噶啦嘛。咁啊，仲要今日又要准时翻工啦。咁但系完全系嗰种义无反顾嘅程度，佢觉得哇，你今日一定要睇到，即系你一定要搞清楚，你要搞清楚系发生咗啲咩嘢事，你先可以瞓得着觉咁样嘅程度。咁所以我好明白你头先你讲嗰种嗰个朋友嗰个状况，完全系可以理解嘅。 我有谂过点解会咁，其实系我觉得其中一样啦， 系 责任嘅，因为我哋对于自己嗰个所谓嗰个生命啦，嗰个责任上面咧，同赋予你呢个生命或者。即系譬如父母咁样，就系、是、好似即系你同宠物嘅关系，因为嗰个宠物出现咗喺你屋企嘅时候，系你自己主动地去选择啦。我相信你领养佢翻嚟嘅时候，咁所以当你主动地邀请呢个人进入你嘅生命嘅时候，你就觉得你对佢要肩负一啲嘅责任啊。就好似一个父母佢生咗小朋友出嚟，我谂咩原因都好，咩都好啦。你邀请咗佢进入咗你嘅生命当中，邀请咗佢嚟到嘅时候，你同样地又会付出相应嘅嘢咯。 系啊， 我觉得系呢一样嘢令到点解有时会 care。身边嘅宠物或者你嘅小朋友或者一啲嘢多过你自己本身，就系你自己嗰样嘢，得啦，自己搞掂冇所谓啦，嗰样嘢紧要啲啊咁。 我 觉得系咁， 我完全体验到，所以我亦都好想即系有时都会同阿爸阿妈讲，OK 嘅，我大个，我应承你会好好照顾自己，我会饮汤噶啦。即系呢一个体验系反而喺个宠物身上俾翻我，系觉得自己应该要好好照顾自己，去对得住自己爸爸妈妈。 你瞓醒觉，你啜一下鼻水，你阿爸阿妈都会好紧张。 系 点解唔舒服啊？着多件衫啊咁样，咪同只猫突然之间 hurt 噶， 嗰下咪一样咯。所以无论是你的生命好像阿斌这样找到一个努力的目标也好，又或者对于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要对得住自己。 尘埃飞上天上，泥沙冲向海洋，尘埃的渺小，泥沙的渺小，谁欢迎明知不够闪亮，人生不会欺场，谁盼有受奖，谁衷心拍掌，亦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和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地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动最后拒绝断，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燃烧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梦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事世界更要强势。 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谈长期谁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崖到死，残余能量上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气。 陈柏宇的对得起自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正系被通缉嘅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等人喺社交网站煽动市民杯葛抵制立法会选举，喺选举当日投白票，行为或者已经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呼吁市民切勿参与不法呼吁或者转载相关违法内容，否则好可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邓炳强发表文章，提到破坏选举的违法行为可能干犯香港国安法，批评许智峰在港涉嫌干犯最少九宗罪而被检控，质疑若果对方认为投白票是合法合理，为什么不回港抗争，反而煽动市民违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与内地通关初期会设配额，优先让因率和商务需要人士通关。港区人大代表、香港工商总会主席黄庭聪说，普罗大众期望尽快通关，林郑月娥的讲法是好的开始，本身是在广东惠州开设针织厂房的黄庭聪说，很多港商都拥有跨境车辆，建议可限制点对点出行，例如自己的住所至到目的地，自己公司至某间公司等，甚至可限制入境之后头一星期的行程，以减低疫情防控的风险。他建議通關初期每日配額由幾百人逐步提升至2000到5000人，相信各陸路口岸的內地海關能夠應付。台灣地區外事部門官員近日表示，密切關注洪都拉斯總統大選，並且加強與當地政界人士溝通，防范北京借机利用各种手段破坏台湾与洪都拉斯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正告台湾当局台独是死路、绝路，金元外交无出路，任何逆历史潮流、挟洋自重的图谋注定将以失败告终。澳洲维多利亚州新增112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邻近的新南威尔士州再多187人染疫。新南威尔士州有近90%16岁以上人口接种了两剂疫苗，民众的生活大致回复正常。澳洲政府今日起为打完第二针超过6个月的18岁以上民众注射辉瑞加强剂疫苗。另外，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话，最大城市奥克兰首剂疫苗的接种率在过去周末升至90%，第二剂疫苗的接种率预计今个月底之前亦都会达到90%的目标。

成，其实自己一个更开心。我真系好羡慕你啊！ 斌神，冇咩好羡慕嘅。如果嗰种自己一个人系你主动选择嘅话，都还好啊。但有啲时候嘅一个人呢，唔系你自己话事，而喺嗰啲嘅 moment 夜难人静，只会显得更加之寂寞嘅啫。 烛光灭了灯火，三点也没有睡意，没法奈何。寂寞幻化声音喧哗，到令我再遇自我不可。如果将嘴巴紧闭，我便忘掉肚饿。还且割掉我耳朵，限定自我一位，不需再凭着活跃卖笑卖傻。别去交心，不想说十句后再离别出错。如果把心劏开了，也没谁愿救助。如果孤单都有错，没谁为伴可不可？竭力去躲被人嫌弃的感觉。其实天生怪人，连我都憎我，只准我独来独往的一个，脑内太多，杀掉自我的审判未停过。预约参加派对，外站走廊有人行近想识我，黑了面再去躲。阴暗面太赤裸。没谁为伴都总可继续去躲，怕被遗弃不交往没难过。无谓再袒露我，然后迫使每人从内心憎我。可惜我更害怕自己一个，既爱探戈，最后忘记哭奔唱合唱歌。拉扯到未认未明了，怎么拒之性格出差错？一个亦怕太多。渐渐又到天光，终于我累到没法共我不可。限聚令却松绑，多少期望某日再度开始过。如果今天即将某某远来伴我坐，如果 他们是 Moving， 有他们的新派台作品叫做一人限聚令。有时可能是个大环境亦都同自身呼应，寂寞的夜晚慢慢就会出现一个状况，就是令到自己无限缩细自己。 做惯小角色，存在谁稀罕，角落里独处暗中远望，被流放外座孤岛等探访。自某天你竟横到那风浪，发掘我为我跑一趟，机率总渺茫，你亦已在旁。幻觉吗？你已常着紧我，受尽无视的我，渐发光芒，奇迹做了主角。

有时一觉瞓醒擘大眼，唔一定系代表差嘅事情来临嘅。首先啱呢首歌《最难行的路》，都系 Joyce 一觉瞓醒收到一份好感动嘅歌词。佢嘅填词继续有 Wyman 黄伟文《最难行的路》。Kiko 同浩嘉的花非花，人有人各自走的路，花都有各自绽放的时候。 声线娇美不过我身躯太狠，想说的说这叫念家的失很扣分，放念起个凶恶似魔鬼化身，但制劣已经弯弯到熟了，也不渴望变更。我是怪物，但我喜欢我灵魂。尖八角可算是次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催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近，尖八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也会担。 暂时纪念品。 一首讲自爱学懂自爱的作品。 风上嗅觉只有放松的勇敢，喂，穿着荒诞罪名是七彩玷污众生，不理天气只有自己的气温，没要事可遇不需给我指教，我不怕被看真，怕就怕是我的孤芳也露沉。尖发角可算是迟等，这世界封闭又黑暗，推我到地球外太不堪，长期失重未拉近，尖发角可会被抱紧，不过谁又会担心，旁人话我笨，无人愿接近，然后剩我一人迷恋镜内的美人，岩蚕是养分，岩蚕是由缺陷装饰的作品，忘记被指责或怜悯，不必上心，尖八角转变做细菌，给世界饱气没不忿，总会有别人为我操心，来研讨我用住一生，尖八角将会被抱紧，不怕尘世失衡，谁人愿靠近，谁人亦震撼，明日便会忽然成真，再没古怪人，岩沉地放任， 名字是黄海日。 岩沉到我肉身， 尖八角。他讲过话，几时开始学识自爱呢？就是当曾经很 close 的朋友居然不 respect 自己做的事。有时这些都是原因令到曾经很 close 的人疏远。之前听过有 XT 的派台作品叫做 Frenemy， 航母以及至少两艘导弹驱逐舰的模型，图像还显示一个六米宽的轨道系统，专家认为是用来模拟移动的船只。 中國國防部未有回應路透社的查詢。天氣方面，一股強烈的東北季候風正是影響華南沿岸海，正是影響華南沿岸地區。本港方面，下午各區氣温普遍較昨日低六至九度。預測本港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清涼，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6度，新界氣温顯著較低。明天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初時離岸和高地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大致天晴和非常乾燥，朝早清涼，日夜温差較大。現在氣温20度，相對濕度 49%，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和強烈季候風信號生效。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啲意外事故同埋塞车嘅消息先。咁啊，港岛咧，由于山顶道部分路段受到较早前嘅冧山泥事故影响，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马记先峡道嗰段咧，仲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所以而家山顶道咧就比较塞车啦。近住马记先峡道上下行都系多车嘅。咁啊，落山方向嘅龙尾排到几利民街，上山方向龙尾喺司徒拔道啊，山顶道部分路段因为受到早前冧山泥事故影响，单线双程行车。咁啊，九龙方面咧，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之前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快线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但系放工时间都繁忙啦，交通。而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新界咧，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带咧就多车嘅。之前嗰个附近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龙尾就去到丽景站附近。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的龙尾在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车龙分别在中环广场和西街贸易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万兆湾仔之路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的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佛光街桥底，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老道的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龙尾在钻石山站附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近电话机楼。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港岛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就去到东山台附近。九龙区方面呢，提醒大家啦，九龙塘的泛顺达道啊，咁啊近住广播道那段呢，因为受到爆水管事故影响啦，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角咀的雁架街就因为有啲紧急的水务工程，雁架街近住塘尾道的慢线仍然有封路措施。呈祥道那边呢，而家去荃湾方向近住明爱医院苏屋村段呢都是比较多车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较为多车，去上水粉岭方向由沙田市中心去到美林村段都是交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市中心段都是比较多车的。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行政长官发表咗2021年施政报告，喺香港国安法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翻到一国两制嘅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吓，我老公是我初恋情人来的，这些事不关我事的。 我这么后生，使乜搞这么多事啊？ 唉，都去到这些年纪了，还有什么好搞啊？ 搞定不搞，看你有几尊重自己啦。 贪靓扮靓，绝对没有年龄之分，对自己好一点，爱惜自己多一点。星期六下午4点至5点，有我超 B 洪其俊，加上我的专业扮靓团队，帮你帮他帮我自己，终身美丽。 一界声音像何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在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 嚟到今个星期嘅，我真系恭喜你啊！咁我哋又会打电话俾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榜上单位啦。今日拣嚟嘅两位咧，都开心嘅，唔同嘅开心啦。咁呢个时候咧，阿斌就会首先打俾第一位嘅。咁大家亦都可以上到我哋港台嘅网站，就可以睇到我哋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一啲朋友啦。咁今年都唔系今年今个星期都有几首嘅上榜歌，新上榜嘅都有四首歌啦。咁所以而家阿斌好努力咁啊，就打紧俾，系咪打唔到啊？ 诶，得啦， 唔知佢今日接唔接到电话咧？ 喂。 喂，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ello， 多谢晒。 你好啊，陈明喜你好啊，我哋系 你好你好， 系苏动音乐打俾你啊，听唔到啲烟花？ 好遥远啊，多谢。 系啊，啲烟花好紧要啊，因为我哋打俾第一通电话俾陈明喜咧，就系、是、呢、這个真系恭喜你啊，呢、這个要真系恭喜就系、是、你嘅星之证咧，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咧攞到 number one 嘅，恭喜晒你啊！ Yeah!多謝 所以有那堆的烟花声就送给你了， 来自远处的祝福啊，这些是 是啊，因为上次打来就上榜，估不到就有机会是赢了 number one 再倾偈。 看回时间都那次已经是九月尾的时候，现在都隔了一个零月的时间。 是啊，其实我很感激是这首歌上了榜这么久，因为我都觉得星之证是一首我希望耐听的作品，大家可以慢慢找回这个证这样。 是。 所以呢個歌曲喺個榜上面嘅時間亦都比較長啲啊，大家可以即係有個嗰個時間慢慢去消化，慢慢嚟咁樣。 係，所以我哋 多謝所有 DJ。 喺你讲一啲多谢说话，好似可以攞奖咁咧，即系多谢说话之后，我哋咧都一样啦。今次亦都另外创作咗四句押韵嘢咧，送俾你，恭喜你嘅。 好啊，我准备好啦。 好啦，我嚟第一句。 好， 首度冠军星之证， 听完首歌。够淡定， 陈明喜有好心境， 特别名谢林若玲。 呢一只系因为第一次喺港台度攞冠军， 攞冠军歌啊！ 哇， 呢个 句子出色喎、 啊，系啊，将成个状态系啊摆晒落去咁样样，因为都见到你自己 IG 都有讲呢一首歌系你自己系咪第三首嘅 冠 军 作品， 自己睇翻。 是啊，不过是就是第一次港台的冠军歌啦。 是啊，有没有啲特别的 即所謂感覺啊、感受等等咧，即雖然 有啊有啊，因為其實今次即係上次都有介紹，係將一個音頻治療啦，同埋我用嘅音叉錄咗呢首歌裏邊啦，就做咗一個安眠嘅效果。咁所以其實成個原意都係諗住同大家分享一下音頻治療呢樣嘢，同埋係一個幾大膽、幾冒險嘅嘗試咯，即係將呢啲嘢混入粵語嘅流行歌裏邊咁。咁所以真係冇諗過會攞到一個流行榜嘅第一位咯，所以係非常。非常感慨，非常开心，即原来做一啲嘢系真心嘅，其实就有个回报咁咯。 系咯，我记得嗰次你都有讲过，其实自己都当初都会有少少担心，好冒险，即系呢一种嘅做法究竟 work 唔 work 咧咁样噶嘛？ 或者系咯，接唔接受咧？会唔会大家听完哇，完全唔放松咁、啊、样，好担心？ 但系时间证明有一切啊！亦都即系我深信呢首歌亦都陪伴住好多人去慢慢揾翻一个平和嘅心境，所以即系喺我哋嘅榜上边，终于攞到呢个冠军位置啦。 是啊，同埋因为呢隻歌系我下年嘅一个粤语 EP 同埋音频治疗 project 嘅一个开始嘅第一 plot 啦，咁所以真系一个强心针咯。 系呢、這个粤语 EP 有几多首歌系即 plan 咗会喺里面收录咁样噶？ 应该会有四至五首至六首啊未完全知道晒， 知道晒 系啦。但系全部都会系呢类型，即系混合音频治疗去讲一啲令我哋失眠，但系希望用一个放松同安眠嘅角度去讲咁样咯。 嗯，因为上次我记得我访问时都会八卦啦。啊，除咗用到即系呢一首歌《星之城》嘅音叉之外，其实仲有啲乜嘢方法或者所谓声音系会融入到去，即系可以用声音摆落歌度噶嘛？有冇得透露少少？其实会有啲咩嘅方向都会将你嘅啱啱讲，即系可能音乐声音上面嘅治疗放到喺个作品嗰度咁样。 可以透露，就是我嚟紧都会找一些玩不同的音频治疗乐器的朋友去做一些 crossover 或者 feature 咯，譬如水晶的拨啊、重拨啊呢类型的嘢，或者之前都有提过，就是我会有些歌可能用翻自己的人声去做一些特别的效果咯，因为其实人即系我哋把声是我哋所有人都有的音频治疗道具啦，咁我都好想讲呢样嘢， 系同埋。佢把聲，即係你把聲係好啱數，好舒服啊！聽得因為 都係一個音頻治療嘅工具啊，個 focal 係啊，係 啊，係啊。 咁但係呢個就即係都籌備中啦，就大家可以下年係嘛，都可以期待呢一個嘅 EP。 是啊是啊，希望大家会继续留意啦。 是啊，咁我哋真係再次恭喜你攞到呢一首歌成为我哋嘅冠军作品星之证啊，多谢你啊。 多谢，希望大家继续听。 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就听下呢首歌，等大家一起都感受下嗰个舒服嘅状态点样呢。今日多谢你同埋再次恭喜你啊。Thank you. Bye bye. 不再重要。 笑，评论骂战太纷扰，在耳边让你听没有算乜个性，让你听没有亲爱的静，请生命放下的痴情再唱咏，没说话脉搏声然而似风轻， 再次恭喜陈明喜第一次登上我哋港台中文公共服务冠军位置，有呢一首拍台作品《星之静》啊，恭喜晒你！今日我哋打俾第二位朋友，要恭喜佢啦！呢位好耐冇见佢啦，年纪都好轻噶。虽然而家越嚟越细个啦，唔知点解啲人，但佢当年都好细个。我想讲嗰阵时佢上嚟做唔同嘅访问嘅时候，都系年纪轻。 喂，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Hi， 你好啊 ，Hi， 好啦， 系啊，你听唔听到我哋有啲好嘈嘅烟花声啊？ 听到 嘛？ 佢好勉强话听到，不过有啲细声，咁多几粒未听下。 系我哋第一通打得到嘅电话咧，就有黄淑曼嘅，你好啊。 Hi， hello， 我是 Anna。 系好耐冇见，我系波成啊， 我系奔神啊。 hello， 波成 ，hello， 奔神 ，hello。 系啊，我哋打呢通电话俾你咧，系因为有一个好消息话俾你听嘅，就系、是、你新派台嘅 《 致未来的我》咧，喺我哋港台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新上榜嘅，恭喜你啊！ 哇，好开心喎、啊！拍定手掌先， 系咪好快速啊？只歌派咗，谂可能个零礼拜松啲左右就上咗榜啦、啊。因为呢一首 系啊，哇！我都冇谂过会上榜，真系。 本身呢个时间开始紧张未嘅，即系开始意识到，只歌派咗一段时间，应该差唔多会见到啲成绩噶咯噃，咁样啊？ 有冇啊？有冇？ 最近开始有啦，因为我都消失咗好耐。 系啊，翻咗之前翻去读书啦。 系我消失咗好耐之后，就有啲惊翻嚟之后，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啊？ 其实翻咗嚟香港大概几耐到啊？有冇啊？ 我五月翻嚟嘅，六月隔离完咯。 哇，真系半年都未够噃。 半系啊，未够。咁你系咪翻嚟就即刻嗱嗱声？第一件事就系、是、好啦，系时候 做歌， 要整歌啦。咁样都隔咗段时间啦，咁样样。 其实呢首歌是上次翻嚟录噶， 哦， 系啊，所以系事隔差唔多一年之后啦，今次翻嚟先至拍 MV 啦， 系， 跟住做埋后期，跟住先至推出。因为上次录完之后，我已经赶住要翻去读书啦。 嗯，一路读书一路去做歌，那个心情应该都几纠结，因为即你都知道做歌好多工序嘛，但系每一次翻嚟只能够做到一个步骤咁样。 是其实每次都好似行到一半，跟住之后就突然之间又要去做其他嘢咁样咯。不过好快就我要脱离呢个苦海，因为我就毕业啦。 哦，咁样翻过去啊？之后仲需唔需要？定系都已经毕业唔使啦？ 其实我而家翻紧学嘅，因为我 online learning 系 啊。咁、哦、之后可能下年一月份要翻去英国嗰边，然后六月就毕业，跟住就出嚟全职做歌手咯。 所以就按翻自己个。即係按翻嗰個 timeline 咧，咁就可能翻翻過去，即係準備畢業之前，可能又可以即係叫 plan 下出啲歌咁樣樣，可以 係啦。 哦，有冇覺得其實公司都好好啊？即係喺呢段時間裏邊，你兩邊飛嘅時候，譬如即係嗰上年做起咗，都可以等等一等哦。咁不如等你翻嚟先，可能宣傳下拍 MV 咁啦。 公司覺得好啦，公司係好 supportive， 佢係連我學業嗰邊都即係都好著緊咯。 嗯， 完全係即係我。完全冇因为工作耽误过学业咯，由中学开始都系咁，所以公司真系好锡我。 嗯， 喺呢度要好好多谢公司嘅同事。 系，而我哋都好锡你噶，因为我除咗 好变态 呢个 ，sorry， 自己话好厚面皮啊！而家啲 DJ 真系 对啲妹妹真系口不择言啊！我真系 好搞笑。 因为除咗即系将个消息话俾你听，我其实仲有四句嗰啲押韵嘢谂住送俾你去恭喜你。 系啦， 我嚟第一句先。 好。 重磅归来黄淑曼， 致未来的我要赞， 追梦有好大负担， 学习点样放松翻。 哇，好犀利啊！我呢句可唔可以 send 俾我？唔该。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我哋呢几句系都按住即系首歌《致未来的我》嘅里边一啲嘅意思等等，我哋去即系创作咁样样啦。 嗯。因为同埋我谂呢个亦都即系好反映到用手作品去反映到阿 Fiona 嘅一啲心境，因为即系一边去追梦，一边又要喺嗰个学业中间去纠缠咁样，其实嗰个心情上应该都会经常地七上八落咁样噶噃。 系啊系啊，都大压力噶。 系咁，所以就系咪因为咁样样经历紧，所以就咦，不如用呢一种嘅状态去变成首歌嘅题材咁样样咧？嗰 都系啊！啱啱你哋都有讲到话要学会放松点啊，其实真系啊，首歌根本就系我而家嘅一啲经历咯，同埋我喺英国嘅一啲得着咯。 系咁，但系你因为你话呢一首歌系譬如上年已经做起，咁会唔会觉得而家隔咗一年嘅时间，自己都长大咗，再睇翻呢首歌或者份歌词，感觉又有少少不同咧？真系。 冇喎，完全係深刻咗咯，覺得更加深刻。 係，即係亦都覺得嗰種係自己更加學識多咗，大個女咗咁樣嗰種。 係啊，係啊。 嗯。 啊，多謝你哋。 唔係啊， 我仲諗緊你哋啱啱嗰個。 嗰幾句嘢係嘛？ 系好犀利啊！ 转头声咩？ 共勉之啊，我哋 你可以 share 共勉之，我都想啊，我想啊，你快啲 send 俾我。 好啊，好啊，我哋收线 send 俾，同埋呢个时候我哋就会看呢首新嘅拍嚟作品《致未来的我》啦。咁啊，再次恭喜你啊！ 謝謝， 好啊， 多谢， 唔好客气， 拜拜拜。 你性，这一切。 若哭过了，天光照镜子，一笑去自勉。考得低，学字才经得起。 听过有黄素曼嘅《知未来的我》，先系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正系被通缉嘅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等人喺社交网站煽动市民杯葛抵制立法会选举，喺选举当日投白票，行为或者已经触犯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呼籲市民切勿參與不法呼籲或者轉載相關違法內容，否則好可能需要承擔法律責任。鄧炳強發表文章，提到破壞選舉的違法行為可能干犯香港國安法，批評許智峰在港涉嫌干犯最少九宗罪而被檢控，質疑若果對方認為投白票是合法合理，為何不回港抗爭，反而煽動市民違法。海關與食環署採取聯合行動，檢獲懷疑走私大閘蟹和冷凍食品，估計市值共大約146万元，三名貨車司機被捕。海關與食安中心人員分別在文錦道和深圳灣管制站共截查三架入境貨車，在車上發現懷疑未列倉單的大閘蟹共大約14000隻，以及冷凍食品共大約1000公斤。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副主席周慶彤以及另一名被告何桂南涉及去年的六四集會案，案件在區域法院續審，三人否認煽惑他人明知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以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共四項罪名。周恆同下午繼續作供，他說早前通知警方的大型集會已經被警方反對，所以相關集會已經不存在。支聯會當日無法控制有什麼人進入維園以及在維園的任何活動，強調沒有組織一個讓市民參與的集會。何桂南下午開始作供時說，沒有人邀請他到維園，亦都沒有叫其他人一同前往，自己沒有默哀、唱歌或者叫口號。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气温显著较低。听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4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咪财首先提提大家啦，喺山顶道因为山泥倾泻影响，而家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嘅一段山顶道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咧唔能够行驶上述嘅路段嘅。山顶道来回方向咧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分别去到司徒拔道同埋过咗纪利文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较早前香港仔隧道北行的间封措施就已经取消。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的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东港中心，东隧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接近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慢车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近深水湾道。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第一首带嚟，可以话叫做 surf rock 嘅作品。呢种形容几好嘅，虽然 surf rock 本身系同一个冲浪文化有关系，但系有啲歌你听下听下，就会觉得自己喺个大海当中，感受住个海浪，感受迎面而嚟嘅风。Decker Joints 嘅浴室，系啊！呢啲天气冻冻地，翻屋企冲翻个暖水凉。然后快啲匿翻入自己嘅睡房当中，匿喺个被窦入面，听住呢一种 bedroom pop。 种咁似 dream pop 嘅，但系呢个 bedroom pop 嚟讲咧，都比较得意嘅。好多人对佢嘅定义都有少少嘅唔同，而佢嘅历史其实都有翻咁上下年份噶啦。带嚟有 room 307。My Bonnie。简单啲去理解，就 bedroom pop 可以话系一个人静静地喺睡房度听，唔会吵到人嘅一种音乐，有人会咁样理解。而其中一种解释都系因为啲音乐人好多时候都喺自己嘅 home studio， 喺自己嘅睡房度做起呢一种嘅歌曲。 赶走天上的乌云，从那沙滩上惊醒，说说这心情，就像海洋卷在风里，撑了伞也措手不及。 继续同你徘徊喺呢一种秋日嘅浪漫当中。有温蒂漫步，我想和你一起。 同樣是帶有少少 surf rock 味道的。有呢首《那天我们看着星空》，佢哋温室杂草，唔舍得呢一种好 mellow、好软绵绵嘅感觉，系嘛？结束今日的奔神 Monday Blues， 带来有梦龙园丁的曾经某地，亦都同大家开启了今年的秋天。听日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